速口服，将尸骨拒绝。

ても部屋の隅っこに今転がってる叶えたい夢も今日で100個できたよたった一つといつか交換故障

再掉入我自己的陷阱。一个人在夜里想的太多，离开我你的生活不再寂寞，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已经给你写了信，又被我丢进海里。我不曾爱过你，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已经给你写了信，又被我丢进海里。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，却该掉入我自己的陷阱。

one thing's for certain, oh, a year like this passes so strangely,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 and bliss. Oh.

旋转的木马，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

是我梦里陌生熟悉与众不同，你是我梦里幻想现实不灭星空，眼睛彩色是你，黑白是你，低落欢喜有时不见踪，你是我梦里失去得到欲望失重，你是我梦里迟疑果断思想牢笼，耳朵沉默是你，呼啸是你，分裂退化脚底悬空，你是我梦我三十九度的风，风一样的梦，回忆失散，感受在笑容，梦里你是梦，越梦越空，越空越爱走关于你的梦。